小弟不必探视，此乃陶宗二子兄长，可想与兄不在，一时爹娘失信，为何有陶宗二子？自恐此事有诈，换下世人一问便最明白。哎哟，换下世人， 是下世人 哟， 你便唤你随我进来。 是，参见二位老爷。 罢了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名叫严将士。 新进相府，就在相府， 就在相府。 太老爷可好？ 安泰 太夫人呢？ 俯首抗礼。 叫我弟兄进京何事？ 这个 将 驾官受不着。 好一个家官受辱，万乡伺候 遵命。 啊，贤弟，听下世人之言，一定是家官受辱的了。 有道是，相在外，君临有所不受。 贤弟呀，贤弟此话太严谨，有本夫人讲你叫我问郎春秋的安老 来之后分，他的死之徒一天兵他几天他自也安分，我也心多的安分的转播我不我中不孝人， 清朝原来不曾明，本官生来难自存，长子需要尊父名，是朝时代生意 小弟看来不仅仅为上策，也怕在兄一人进京。兄长一人进京，小弟放心不下，必须令家将跟随，一路之上也好侍奉鞍马，暂凭先帝来换家将。 家将早上 来你 安本英雄好汉，侍奉帅府门前。韩请二位一炮也 罢了， 换小人前来有何差遣？ 大老爷一人进京，命你跟随，一路之上侍奉鞍马，倘有不测速报恩我去。 遵命，但不知大老爷几时惹启程？ 即刻启程，再向北马伺候。 遵命， 你进还。 在天际，更感谢多官文费心爱念，很多官臣不是国家，我欢喜在那边念才行。问安民，安我是家门，报我心好成之事，有的多疑，今日了矣。不我们问一次，那曹州儿子啊，再不问你。 无上一人定定无云镇上凡尘 臣无上既然进京，他往哪里去了？ 监中叛父去了。 好，上家一月下面西西多谢。上私自进京，兼同探父，趁此机会参他一盆小威灯。顿教上额朝。进京兼同探父，亲自定了度， 见他父子斩首去下，引之下地， 领之。小威们，拿到法场。 还有吴云镇守樊城，趁此机会再参派一本校尉的啊，拿到上恩朝啊。二次进教，吾皇万岁！ 启将二次上殿，言何吩咐？ 将他父子斩首，还有吴云镇守樊城，停止定额度。 命我陈后带领三千人马去至樊城。中大吴云进京问罪，你亲家带领四十名校尉抄杀吴虎，禀知下的。 禀知。校尉们，抄杀吴虎去之。何罪？本章钦差不免报与二老爷知道，就是马上交片。 老家丁 再请听《长亭会》。 Thank you. 两边走，一家满门当我头，两个冤仇得了杀刀求杀平王。却见这拥挤猛，这方舟，这方舟，这把酒来，一把心。见你把我从此走，你就连来心从头，心不忍，天朝走，不不忍来心挽留，自当无过结冰酒。要打平郎报冤仇，金鸡魂朝我泄露，你在西南，一口。用一些大纸刀，叫你不敢来强留，你若是今天来发送，我送你兵儿半不留。真凶大王将官走，急忙快奔不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宝森等演唱的京剧《伍子胥》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梅兰芳灌制的京剧《太真外传》的唱片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梅兰芳灌制的京剧《太真外传》的唱片，请听《刺汤》。